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135集，猫的风波上。余伟诊一案结案之后，第二天展昭一大早起来就找不到白玉堂的人影了，然后碰到了正在院子里喂哑巴的小四子。 那耗子呢？ 白白天不亮就回白府去了呢，今天要算账的。 展昭略内疚，决定还是不要打扰那耗子办正事儿。 猫猫，你赛猫大会准备的怎么样了？ 烦啊。 小四子拿起桌上一个包子，掰开两半喂给哑巴。展昭见桌上有一盘小鱼干都没动过，好奇地看了看四周。 大虎小虎还有花狸狸呢？ 不知道啊，今天一大早就没有看到，本来每天都是他们比哑巴早的。 展昭抱着胳膊四外看了看，小五和幺幺也在吃早饭，唯独院子里常来常往的几只小猫却不在，不过他也没多想，觉得估计是出去玩了。小四子将剩下的包子给了哑巴，拍了拍手。 猫猫，你昨天晚上有没有听到奇怪的声音？ 奇怪的声音？ 我昨天晚上好像听到老鼠的叫声，开封府很久没有闹耗子了。 谁说开封府不闹耗子？开封府天天闹耗子。 是吗？这么多猫还闹耗子的？ 就是有些老鼠一点都不怕猫。 展护卫撇嘴，话没说完就听有人插话。 展大人，你也听说耗子精的事了？ 展昭微微一愣，和小四子一起抬起头，只见翠儿和小玉端着早点走进来。 耗子精？ 最近开封城里都在传说有人晚上看到耗子精出没。 真的耗子精啊？ 是看到白白了吗？ 小四子啊，你要知道啊，耗子精呢只是那条耗子的昵称，那耗子猛一看当然不是耗子精了。你等哪天传说这个开封府白龙马成精了，那估计就是看见他。 正看账本的白玉堂突然一个喷嚏，白福抬头瞧了瞧他。 少爷，伤风啊。 白玉堂揉了揉鼻子，摇摇头。这时一个小丫鬟端着茶进来，放在了白玉堂手边，正在一旁摆银子的陈心突然问。 彩儿，你眼圈怎么那么红的？ 眼睛都哭肿了，怎么回事？有人欺负你？ 月牙也跑出去拉住那个要出门的丫鬟。白玉堂抬起头看了一眼，眼前是一个14、15岁的小丫鬟，好像是叫彩儿，白白净净的，就是两个眼睛肿得跟核桃似的。 是不是家里出事了？要帮忙吗？ 没。 谁欺负你？我替你揍他去。 琥珀不见了，被人偷走了。 彩儿突然像是被说起了伤心事，捂着脸。陈心和月牙一愣。 什么琥珀？贵吗？可以报官的。 不是，琥珀是我养的猫。 猫被偷了？ 彩儿点头说，琥珀是他从小就开始养的一只虎纹小猫，一直跟他在一起，平时就住在白府后院丫鬟们住的院子里。 琥珀是不是自己跑出去玩了？ 他每天晚上都回来我床边睡的，已经两天没回来了。 说完彩儿接着哭，陈心拉了他出去帮他找猫。白玉堂就听到彩儿边往外走边说， 小心和胖虎也不见了，院子里的猫一只一只的丢，街上人说是被耗子精吃掉了。 等彩儿走后，房中众人沉默了一会儿，月牙突然看白玉堂， 少爷，耗子精？ 你看着我干嘛？ 最近的确是有耗子精的传说，前几天我孙女养的猫也不见了，跟那丫头似的哭了两天了， 连饭都不吃。 很名贵的猫吗？ 就一个小三花，最近街里街坊丢了不少只小猫。这猫有什么可偷的呢？ 偷猫？ 晌午的时候，展昭从府外回来，边走边打哈欠。 有案子的时候忙死，没案子的时候发慌，闲的我。偏偏玉堂还不在，又不好去打扰他算账，无聊啊。 展昭进门就见院子里好多人，丫鬟小厮们都在呢，小四子和小梁子也在，公孙和几个丫鬟边翻草丛边喊： 大虎、小虎、花狸狸， 还没找到？ 没， 没有呢，早饭和中午饭都没有吃。 小四子指了指三个还满满当当的食盆，展昭就觉得有些不对劲了。这三只猫从来都在眼目前溜来溜去的，若说大虎小虎顽皮跑出去玩了还能理解，花狸狸胖的都走不动路，还能翻墙出去不成？最终展昭和小四子一起找到了马厩，马厩里几匹马都在呢，展昭叫了几声，就听到喵呜一声，声音微弱。众人都循着声音望过去，那声音是从多多的马厩里传出来的。展昭走到多多的马厩门口，开门看了一眼，就见在马厩的角落有一大堆稻草。展昭走过去翻开稻草一看，好嘛，里面有一窝小猫，看来是刚生下来没多久，眼睛都没睁开。展昭看多多，多多大眼睛眨了眨。展昭无力，看样子是哪只猫跑来下崽儿。多多不止借了窝给他，还在他外出觅食的时候帮忙看着猫崽儿。几人蹲在猫窝边，瞧着那一团团黑乎乎的小猫崽。这时屋顶上传来了喵呜一声，一只胖乎乎的黑猫跳了下来，懒洋洋走到了猫窝边，趴下给小猫们喂奶，然后瞄了门口的众人一眼。多多凑过去闻了闻，那只黑猫慵懒地伸了个懒腰，尾巴蹭了蹭多多的鼻子。展昭突然伸手抓住了它的尾巴，从那只黑猫的尾巴上，展昭拽下了一小片渔网。展昭拿着那一片渔网看了看， 不像是用来抓鱼的呀。 最近好多人家丢猫，会不会是因为有人在抓猫啊？ 抓猫干嘛呀？ 正想着，就听到脚步声。门口王朝跑了进来，手里拿着一封信。 展大人，有你的信。 啊，信？ 看了一眼信封，展昭差点喷了。就见信封上只有一个署名，灭猫大鼠仙。众人都张大了嘴看着那信封，好厉害，这老鼠是白玉堂家养的吗？展昭预感到这事情的走向应该会让人很无语，抽出信封里的信纸打开一看，展护卫彻底望天，果然没有最离谱，只有更离谱。公孙等人纷纷传阅信件，信上的内容是一位自称灭猫大鼠仙的人表示，自从展昭来了之后，开封城里猫的数量急剧上升，而老鼠们则是越来越少，因此作为大鼠仙的仙人，要替无辜枉死的鼠辈们讨回公道。他自称已经抓住了1000只猫，藏在青阳山清风观内，令展昭明日50带1000两黄金到清风观交钱赎猫，并且向天下老鼠谢罪，否则的话他就一把火烧死那1000只小猫。 天下的耗子果然只有一只是可爱的。 下午白玉堂和赵普都忙完了回来，在门口碰上了一起进屋，就感觉气氛诡异。喵喵楼前的院子里，众人围在一起议论纷纷，天尊和阴侯他们还在传阅一封信件。 太学几个学生也来了，围在一起讨论，隐约能听到耗子精什么的。白玉堂找了一圈，就见在院子的角落里一张石桌上，展昭抱着头靠着石桌正挠头呢。小四子就坐在他身边，桌上蹲坐着一只黑色的胖猫，小四子喂他吃小鱼干。 吃完了就回马厩睡觉哦，这几天不要出去哦，不安全。 出什么事了？ 白玉堂到了桌边坐下，展昭双手捧着脑袋也不抬头，伸手对远处招了招手。这时正拿着那张信纸的林业火跑了过来，将信纸给白玉堂。 这真不是你干的？ 白玉堂一头雾水，跟赵普两人低头看信，看完之后九王爷嘴角直抽。 谁这么无聊啊？ 九九，那个老鼠大仙真的会烧死花丽丽和大虎小虎吗？ 他要是敢烧就抓他回来点蜡。 你准备怎么做？ 抓回来点蜡呗。 展昭哭丧着脸抬起头，白玉堂点了点头，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。 明天正午不是赛猫大会吗？ 五爷话出口，现场一片沉默，展昭猛地抬起头。 啊，对哦。 众人就见展昭刚才还一脸不爽的样子被笑容取代。 你想借着这件事情不去赛猫大赛跑去救猫？ 那猫命关天。 是啊，猫命关天，你不去赛猫大会就是欺君之罪，你顾着自己这条猫命啊。 这么巧撞在一天，哎呀，要不然跟那个耗子先生商量一下改一天。 会这么巧撞在同一天？ 你觉得是有人故意挑在这一天？ 赛猫大会有展昭参加的话，外族就输定了，所以他们会想法子把他引开，让他没办法参加比赛吧。 这的确是个问题呀，不去赛猫大赛会有欺君之罪，可如果不去救那些小猫，会被开封府的百姓怨恨吧。皇上不可能因为一场比赛罔顾1000只小猫的性命，所以二选一的话只能放弃比赛。 而此时皇宫中，听完了南宫回禀的赵祯一拍桌子，正坐在桌子上的小香香一蹦，抬头看他家父皇皇。 敢跟朕玩阴的，来人呐，传旨展昭，让他既要赢下赛猫大会，又要保全清风观中所有小猫的性命，还要活捉那大鼠精，朕要亲自发落。 傍晚，开封府中，一手拿着那封信，一手拿着明晃晃的圣旨，展昭趴在石桌上捶脑门。 猫爷，我这辈子果然是栽在耗子精手里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